好的，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在大年二十九直播陪伴各位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时间当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现在还是以这个敬业的状态工作，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的哈。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春节都无法休息，无法放假，还是要跟这个自己的工作来面对面度过这个新年。但是呢真的是在这儿向你也送上一声新年快乐，辛苦了。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29哈，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前拜年了哈，明天就是春节假期了。相信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出发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哈。这个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环节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回家。那关于回家各位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那过年了您的假期计划这几天又是怎么安排的呢？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就好。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每一年的临近春节，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就特别特别的高，叫什么呢？就是春运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词儿的历史哈。其实在咱们国家呢，春运已经不算是一个新词儿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度增多。春运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标题是在1981年的3月。那年呢，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达到 1.21 亿人次。那么从那之后呢，春运就成为了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客流量呢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逐年上升。那么这个今天来直播的路上呢，我们同事小杜还说了哈，春运堪称当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口迁徙了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的一首老歌，来自王杰的《回家》，我们来听听经典男神的声音。 是否 依然茁壮，又会是什么颜色？土门那边窗外的红砖墙，谁还记得当年我眼中的希望？谁又知道这段路是如此漫长？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来自王杰的回家哈。那么从2012年开始呢，咱们国家每一年的春运期间的客运量呢就已经突破30亿人次了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要在40天之内哈，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可能都是堪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呢，这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巨大挑战了哈。这要得益于我们先进的客运技术。那么现在呢，咱们的春运目标已经是从走得了变成走得好了哈。易先生说了哈，虽然回家的路途身心疲惫，但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别的地方只能叫住的地方。透明人说了，前些年看了一个广告特别感人，说呀、是回家之后爸妈呢就不用坐在餐桌前望着门外苦等我们了，从那之后不管多忙过年必须要回家。小雪说了，家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虽然说我们都已经长大，但还是舍弃不了那份对家的眷恋。今天呢，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回家真好。那么小七亚金呢，也是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的经典。可乐妞也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哈。很多朋友都说出了我们在异乡人的心声哈。昨天的结尾其实时间不够了，有位朋友就留言说，虽然说离家3000公里，之前呢什么都这个就很多歌词里的歌根本是听不懂的，直到离家3000公里之后，很多歌词的歌才能够听明白了哈。那么同样道理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真好》。 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 好。摇晃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刘德华回家真好哈。牧羊人说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不应该是40天客运30亿人次这样的数据，而是一种对于家的向往和幸福。听众快快乐乐说，在家我可以敞开心扉和少年时的伙伴畅聊，也可以向父母倾诉心中烦心事，还可以静下心来重温往事，家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哈。番茄也说了，提到回家我总是会想到那一首经典的洗脑歌哈，常回家看看。好吧，那么这首歌呢，确实是基本上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哈，就跟昨天咱们做华仔专辑的时候，他的那首恭喜发财是一个道理哈。那么这首歌呢，确实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这歌呢是在1999年春晚舞台上首次亮相，歌词呢简单质朴，直到现在依然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是在提醒年轻人不要忘记亲情，多回家看看老人。但是呢，俨然隔了这么长时间，年轻人已变中年人了哈。其实呢，也是唱出了中年人群的一些共鸣哈。那么在这个年龄层的人呢，既希望已经成人甚至已经成家的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又希望自己能够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家中的长辈。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嘛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陈红的《常回家看看》。 山竹叶，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被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 常回家看看，来自陈红。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我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回家，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天。小燕子说，回家一直是我心头的渴望，一直是我对每一个周末的盼望，一个星期开始从周一到周五都让我沉浸在回家的开心和期待中，随着回家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的心底啊就开始欢呼起来，兴奋起来。今儿个呢，我们放假了，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陪父母。听众机器猫也说了，现在流行的是在朋友圈屏蔽父母，但是呢，我从来没这么做过哈，因为我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跟父母聊天说话。他们呢，也就是从这个上面了解一下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我在干嘛。所以说呢，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是发了朋友圈，都能让父母看到。

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而且近地面刮的是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不错，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气温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在零下六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本市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需特别注意用火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回家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在这儿呢，我也是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哈。那么今儿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如果说各位用的是手机 APP 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找到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小叶子说了哈，喜欢待在家里的感觉，可以卸下压力，不去想任何烦心事儿，关上门我就是最大。AQU 说了，什么什么中间的这一段说唱，居然听出了蔡依林早期的感觉。这个什么什么哈是一个歌名，这是在我们刚才上半时段节目最后放的一首《捉妖记二》的主题曲，由蔡依林演唱的哈。霞云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就想问蔡的蛋糕师傅一句，新专辑啥时候出啊？是啊，啥时候出啊？也借你的话，我也问他一句哈。广仔在微信上有给我们留言说，想起以前从北京回家乡广西北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路上的时间特别漫长，那火车呀，你能不能快点啊？每次都要40个小时。现在听说北流新余镇以后要建高铁站了，我好期待呀，以后来往更快更顺畅了，希望早点建好哈。真的是这样，一个怎么说特别便利高速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话，真的是怎么说呢，就像很多年前说的一样，实现了这个地球村的这个概念哈，离家千万里，扭脸就回家。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感觉哈，来分享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呢是2009年美国歌手吹牛老爹和天辉姐斯盖拉格雷合作的歌曲，名字呢叫做 Coming Home， 也是回家。天辉姐当中呢有一段歌词我觉得很不错，翻译过来呢就是我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告诉整个世界我要回家了，让雨水洗去昨日所有的伤痛， 我知道我的小天地在等着我，他们会原谅我所有的过错，是吧？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小叶子说的哈，这个喜欢在家的感觉，关上门我就是最大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吹牛老爹和斯凯拉格雷合唱的 Coming Home， 回家。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Tell the world I'm coming home, Let the rain wash away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I know my kingdom awaits and they've forgiven Never felt so strong, and I'm back, I'm feeling like there's nothing I can't try. And if you with me, put your hands high. Put your hands high. You ain't been lost a life before. Hey, this one's for you, me, put your hands high. The dreams are filled, you're rocking with the best. I'll be on the song. I hear the tears of a clown. I hate that song. I always feel like they're talking to me when it com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awn.Another Keisha, nice to meet you, get the math, I'm gon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hen the club lights come on? It's easy to be Puff, but it's harder to be Sean. What if my twins ask me why I ain't married they mom? Damn, how do I respond? What if my son stares with a face like my own and says he wants to be like me when he's grown? Shit, but I ain't finished grown. Another night, the inevitable prolongs. Another day, another dawn, come on.Tell Keisha and Teresa I'll be better than the mold. Another lie that I carry on. I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place I belong.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Yeah. Let the rain wash away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Ain't no one know Check this out. A house is not a home. I hate this song. Is a house really a home when your loved ones is gone? And niggas got the nerve to blame you for it. And you know you would've took the bullet if you saw it. But you felt it and still feel it. And money can't make up for it or conceal it. But you deal with it. And you keep ballin'. That's why I'm licking Playboy and we keep ballin'.Baby, we've been living in sin, cause we've been really in love, but we've been living as friends. So you've been a guest in your own home. It's time to make your house your own. Pick up the phone.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Tell the world that I'm coming home. Let the rain wash away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I know my kingdom awaits, and they've forgiven my mistakes. Thank you.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Yeah. Ain't no stopping us now. I love that song. Whenever it comes on, it makes me feel strong. I thought I told you that we won't stop till we back cruising through Harlem. These old blocks is what made me, saved me, drove me crazy, drove me away, then embraced me, forgave me for all of my shortcomings. Welcome to my homecoming.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A lot of fights, a lot of scars, a lot of bottles, a lot of cars, a lot of ups, a lot of downs. Made it back, lost my dog. Miss you, baby. But here I stand, come on, a better man. Stop.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I'm coming. Coming Home 来自吹牛老爹和斯盖拉格雷演唱的歌曲哈，其实呢很多外国歌手呢他们都唱过跟家有关的曲儿，比如说西城男孩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 Back Home 回家当中也收录了一首名叫 Home 的歌曲，不过呢这歌的原唱也不是他们，而是加拿大著名的流行爵士乐歌手麦克布雷。 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这首歌，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后来呢，西城男孩重新给这歌呢进行了编曲，用流行的方式重新演绎了遍，也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来自西城男孩的这一首英文歌 Home。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I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ir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ve got to go home. 来自西城男孩的歌曲。那么大果粒呢在微博上留言说了啊，时空穿越的极听感，感觉我在2005年听广播，哈哈。我觉得这个具体原因首先你要告诉我，然后呢我相信这个咱们的粉丝群里面的朋友更关心的是2005年你多大呢，哈哈哈。然后呢听众不小记说了哈，家的味道是小时候楼下的肉夹馍，每一次饿了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吃哈，老板娘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那时候呢里面加的肉是真多，出来工作好几年了，也不知道那个阿姨还在不在，好想再陪妈妈去吃一次啊。哎呀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哈，这个每次回家最大的福利呢就是吃一口家乡菜的味道哈，但是呢也有一些尴尬，就是不知道春节的时候开不开门哈。大魔王说了，都说长大了觉得没年味儿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小时候并不喜欢过年，爸妈串门我也要跟着去，免不了会被问成绩。单人聊天呢，我也插不上嘴，觉得好无聊。后来长大一些了，比起一年未必能见到一次的亲戚，我更想见到的反倒是刚刚分别两周心中暗恋的女同学。可是呢真的长大了，越是体会生活的苦，就越是想念家乡的好。嗯，不错，懂事了啊，长大了。 橘子汽水说了，本人90后参加工作第一年，想给自己点一首南拳妈妈的家，能不能满足一下呢？这真的是赶巧了哈。南拳妈妈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也是伴随着很多80后90后的记忆。那么发行在2004年和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呢，可以说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那么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还是周杰伦本人执导的，而且呢，杰伦和他的外婆都有出镜。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说，一起来分享南拳妈妈的这一首《家》吧。家来自南拳妈妈哈，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儿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回家。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说到回家呢，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手机游戏非常贴合这个主题，就是刷爆朋友圈的这个养青蛙的游戏哈。内容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哈，就是养一只非常喜欢瞎溜达的青蛙，你呢只需要按照要求种一些什么三叶草啊，然后再用这些草呢换取到外出的食物跟装备，然后呢就看着它吃饭、睡觉、写信或者是消失哈。时不时呢它会给你寄回一些什么明信片之类的。这类游戏呢不用耗费时间，相当的佛系啊。嗯，那么这个在游戏界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管这类游戏叫做放置类游戏，就是不需要怎么操作，放那儿看着就行了。那么尽管这款游戏呢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但还是俘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心。为啥呢？因为很多人在游戏当中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辛苦。当你的青蛙整天窝在家里的时候，哎，你会担心它是不是没朋友啊，不喜欢社交啊，甚至内心会盼着它赶紧出去。但是它出门之后呢，你又开始担心它会不会遇到危险呢，会不会迷路啊。收到它明信片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呀好欣慰啊，是吧？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你又会盼着他早点回来吧。等他真回来窝在家里看书写信睡觉，你又会觉得你怎么老窝在家里没点社交吗？看有没有发现是一个死循环啊。那怎么样，这种心态这些话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是不是这个每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啊，被妈妈都会念叨这些话呢？其实呢母亲的唠叨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有些不耐烦，哎呀好烦呐，闭嘴吧，不要说了哈，我都知道了。但是呢这种唠叨等我们长大之后才会明白，这是天底下最真挚的，作为子女可能真正理解父母对自己爱的时候。还有呢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哈。等到我们真的成为父母的时候，可能才能够真正理解父母对我们的爱。一起来分享赵雷演唱的《妈妈》。 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时候一定叫醒我，妈妈，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清晨难过，我不想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 妈妈来自赵雷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很多朋友的留言和还有我们准备很多节目方面的内容也没法都一一呈现给大家了哈。那么再过十几个小时就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哈，在这儿呢，银超也是祝所有的朋友新年快乐，阖家团圆。如果说能回家的话，一定回家；如果说不能回家的话，哪怕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视个频，问候一下也好。那么在过去几天当中呢，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的节目是为大家安排的是春节特别节目。我们的直播呢是在初七上班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见面了。虽然说如此呢，但是我的声音呢也将是在春节几天这个继续陪伴各位。不管是稍后为您播出的小说联播，还是这个晚上十点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都继续由我的声音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呢也是在团聚之余吧，这个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来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是英超，在这儿呢送上我们这个今年的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来自阿琳黄丽玲的《回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英超，再见。 城市喧闹的霓虹却带来寂寞，